是的，重新发现中医太美，重新发现黄帝内经的智慧。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国学堂，我是梁东，而对面的仍然是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 梁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徐老师好。在上一周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了这个女性的每七年的一个生理周期变化，讲到了一期、二期和三期。第一个七岁的时候呢，女生到七岁是虚岁哦， 嗯， 包括了你在肚子里的这个大半年的话呢，基本上是六岁多啊，那肾气就盛了，齿更发长，就是说这个小女生呢牙齿就换了，然后呢头发呢有黄毛丫头变成了黑毛丫头。二七天癸至，人脉通，太冲脉盛，说的是呢这个天癸呢就是类似于像雌性激素这样的东西呢啊来了，然后呢人脉也通了，太冲脉也通了，所以呢女生呢就能够在体育课的时候不用跑步了，叫月事以下啊，而且能生小朋友了。这十三岁半，这个十岁呢，虚岁呢是十四岁，十岁呢十三岁半的时候差不多。三期就是那个三期二十一岁的时候呢，肾气平均呐、啊，就是说本来可以生小朋友的这些这个肾气呢，哎，可以不生，它去平均到身体的其他地方，令到我们真牙生，就是那个智齿长出来，而长极的意思说，就是一个女孩子高度、宽度、厚度啊都能够差不多了。所以呢上一周的时候呢我们和徐老师一起讲到了三期、三期二十一，不管三期二十一，我们现在要讲四期啊。四期呢筋骨间发长极，身体盛壮，我没有念错吧？ 没错。 OK， 请徐老师讲讲什么叫做筋骨间。 这个我们讲二十一岁呢他就不再长高了、 嗯、 但是呢到了他开始仍然肾他的肾精和肾气仍然在往高处走， 嗯， 他这些能量呢就不是去在增加高度、 嗯、 而是在不断的充实你的内在的这些组织和器官， 嗯， 表现出来就是什么筋骨壮， 嗯 啊，筋骨壮，筋是我们讲的是肌腱，就是附着在连接肌肉和骨头的那个筋儿啊， 对，大家吃那个烧烤的吃那个烤那个牛筋、 嗯、 是吧， 它表现出来的就是有力量有弹性啊，能够反复伸缩， 嗯， 它表现出来病态就是我们现在人很多出现什么一扭脖子咯咯咯啊，一身上有老有那种条索状的东西，僵化了，纤维化的东西。 哎，我那部车啊，最近打方向盘的时候就咔咔咔咔响了。 嗯，那肯定 是 类似的情况。筋骨盛，那个肾呢，我们讲它是主骨生髓。 嗯， 这时候的人的骨骼发育也非常好啊、 嗯， 没有什么这种现在人讲的什么钙的流失。它表现出来骨头呢，一个是坚硬，另外它也有韧性啊，而不是脆的。 啊， 这叫筋骨，是 不是在厕所里面滑倒一下 啊就完蛋 了？ 哎，这叫筋骨盛。 嗯， 另外呢，他的头发呢，如果古代的人，中国人讲的是束发、蓄发， 嗯 啊，不是剃头的。 为什么呢？ 讲古人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轻弃，不要轻易毁伤。 但是我们以前呢，这个有个观念啊，就是一个人头发如果留得太长的话呢，这个耗脑油， 耗脑油， 会不会是这样呢？ 是这样啊，我们讲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健全的身体， 嗯， 所谓全呢就是说自然赋予你的所有的长的这些东西它都有用， 嗯、 啊、而不是像现在我们认识不到它的用，然后就干一些蠢事儿啊，一生下来阑尾就给切了，什么这个扁桃体就给拉了、 嗯、 啊，一说胆发炎了结石了就给 胆囊给切了、 啊、切了，这个叫不全了， 嗯 啊，身不全了，身不全了，用一个字来表示就是什么呀？就是残。 哦， 啊，身残志坚， 身残志不坚 啊，所以这叫残了、 嗯。 这个头发呢，我们讲它叫头发是血之余， 嗯， 发为血之余， 嗯， 而血从哪儿生出来的呢？是由精化生的， 嗯， 我们叫精血， 嗯 啊。所以一个人精血足的时候才表现出来这人头发长得特别的浓特别的密，而且会长得特别的长， 嗯， 精血一不足呢，你看头发长得就开始分叉了， 哦 啊，枯黄焦尾，然后呢脱落变白，这就是一个人精血不足的表现。所以古代人相亲娶媳妇儿，你先得你看不着人里面，你看外边啊，一看梳着一条油光水滑的大辫子，嘿，这女人行， 一看呢，黄毛没几根，人14岁都黄毛丫头变黑发了，他到28岁还一头黄发啊，还是那么稀稀拉拉，一看人精血就不足。所以呢，到这会儿叫筋骨隆盛发长极，或者叫发长极。 嗯， 这头发就是长得特别充盈。 嗯， 但是呢，物极必反了。这个28岁，记住是女人的生理高峰，最高点。 最高点。 从此以后呢，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嗯 啊，所以我们建议女孩子是在21岁能够结婚。在28岁之前呢，就是身体达到生理高峰之前呢，生育孩子。这时候呢，孩子也好，你也好，你拉扯孩子不累，因为什么？你将来有一个哺乳孩子喂养的问题，孩子一哭你就得半夜起来，孩子一尿你得换尿布，是吧？你在21岁到28岁时候做，你不觉得累？你晚上起几回，你第二天还精力充沛。一过了这个，自个儿带就累了，那只能去找个保姆啊，替你弄。雇个奶妈， 嗯， 因为什么？现在的奶粉也不安全，所以这个女同志要意识到自己有一个生理的起点，有一个拐点，还有个高峰。28岁以后呢，开始走下坡路。 所以呢，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啊！现在还有这么多人读博士，还读博士后， 嗯， 是吧？是一个问题。 哎，很多人也是无奈之举。 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不扭曲，不变形。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黄帝内经》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 哎，休息回来之后呢，仍然是我梁东和徐文斌老师，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呢，一起来聊上古天真论。刚才讲到了四期，说到呢这个四期呢，女性呢就是因为女性是以7年作为一个周期的嘛， 嗯， 到四期28岁的时候呢，到了身体盛壮啊，就到了极点， 嗯， 最好的状况了。 嗯，盛是满的意思啊，我们说那个发音叫盛，我给你盛一碗饭， 对， 把这填平了叫盛。 对 啊，我们说这个人呢，他的化生的精血来自于精。这个精呢，在女性28岁之前，它还是盛满的，就是说，你通过吃这种五谷杂粮啊，吃这种肉食啊，能够把它转化成精，填补到你的骨髓里面去。 嗯， 这时候还是什么，积累大于消耗。 嗯， 过了这个28岁高峰以后呢，慢慢就消耗大于积累了。 嗯， 盛壮，28岁也是女性展现。一种我们叫那种少妇的那种成熟的风韵的最美的年龄。 嗯，但是有些女青年连少女都还不是。 我看到最别扭的是30多岁了还说我们女孩子怎么着？ 我们女生呢？因为台湾女生嘛， 哎， 我们女生怎么样，啊？ 给我闹了一身鸡皮疙瘩。 嗯，身体盛壮哈，到了5期，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堕落的堕， 对 是吧？啊， 没错了， 就阳明脉就开始衰了， 嗯， 然后呢，脸什么叫面始焦啊？面开始，始是开始的始， 对，面开始，他是这样，5期呢是35岁， 嗯， 我说了，从28岁呢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嗯， 到了35岁，有个明显的外在表现就是什么？面始焦，就是人的颜面开始变得黑了，焦是把东西烤焦了，啥颜色？ 哦。 一个是黄，一个是黑， 还有就是脆。 嗯， 泛焦稍微有点脆。 哎，你这比较高明。我们形容一个女孩子皮肤好，说人皮肤吹弹得破 啊，吹弹欲破。 对， 嗯， 然后有人说，哎，嫩的能掐出水来。 嗯， 你说这个胶，我刚才只说它个颜色，你把它的那个质地也说出来了，就是什么开始长皱纹，开始啊，颜色变得焦黑，这就是老百姓普通说的黄脸婆了。 哎呦， 由这个美女美少女到美妇人，最后变成开始出现黄脸婆。我解释一下她的生理原因啊。 嗯， 她《黄帝内经》可贵之处呢，她不是罗列症状和病态表现，而是告诉你为什么。 嗯， 她前面一句话叫什么？阳明脉衰。 嗯，阳明脉是哪条脉？ 对，请问什么叫阳明脉？我刚才讲了，促进人的生殖功能的主要是奇经八脉。 对 啊。一个是天癸，是物质啊，太冲脉要盛，任脉要通，这是奇经八脉。 嗯， 但是呢，这个阳明脉不属于奇经八脉， 阳明脉是十二正经、 嗯、 它属于我们的腑，你看它是阳， 嗯， 六腑属阳， 嗯， 五脏属阴， 嗯， 怎么解释这个事儿呢？就是对外开放的都是阳，看不见摸不着的都是阴， 嗯， 那很多人说我这个肠子肚子你也看不见啊，但是记住，你可以拿一根棍儿往进捅都能捅得着的东西都是腑，都是阳性的， 嗯， 是吧？所以这个阳明它是单指我们的六腑，六腑 哪六腑啊？ 我们讲的六腑是什么呢？胃肠、小肠、大肠、三焦、胆、 嗯、 啊、膀胱。 嗯， 这个阳明是指两个腑，一个是胃， 嗯， 叫足阳明胃， 嗯， 还有一个叫手阳明是大肠， 嗯 啊，这两个腑的功能衰弱了，它本来是阳嘛，它应该动， 嗯， 结果它不动了。它本来是阳嘛，它应该挺热乎，结果它不热乎了。 嗯， 这两个腑在里面变得不动了，变得不热乎了，在外面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面赤焦、 哦、 啊，就是说脸色变得晦暗了，而且呢也没有那么滋润，也没有弹性了。将来我们学经络的时候可以看一下这个阳明脉，特别是足阳明脉，它起于我们的眼睛的瞳孔的正下面， 嗯， 然后呢往下走到了我们的这个口角，这个腮帮子这儿呢， 嗯， 沿着面颊就往上走，直到我们的额头， 嗯， 这条经络就是我们的足阳明胃，你看它基本上覆盖了我们整个的脸， 嗯 啊，所以这个胃的功能衰弱呢以后呢，表现出来就是一个马上这种脸色还有这种脸的形态出现变化。阳明脉它是从我们的上嘴唇这儿交叉而过， 嗯， 止于鼻子的两侧，这是手阳明。他说的阳明脉衰就是指这两个腑的功能出现了衰退。 嗯， 反其道来说，如果我过了35岁，但是我把我的胃和大肠功能调得非常好，它依然不衰，那请问您的脸色还会焦吗？你当然不会 这样。所以说插多少大宝在脸上没用，还得吃饭， 哎，还得去调内在，有诸内必行诸外、啊、 对， 你的胃肠功能调理的好，你的外在表现脸色就好看，但这种好看呢，因为它不是奇经八脉，它表现出来不是那种性感的好看，而是一种健康的，就是生理功能好的一种好看。 嗯， 所以我看很多人就开始一说这个脸上长斑了啊，很多人生育以后脸上长蝴蝶斑， 嗯， 还有人什么这个长起来这个黑眼圈，还有人呢下眼睑一起来是肿的，还有人呢就长那种刀疤脸。 什么叫刀疤脸？ 刀疤脸就是这个鼻子两边这个沟啊特别深 啊， 人家是长酒窝，他长了两道沟， 恨不得是被两把刀砍出来，啪啪。 对，这种就是胃部有疾病的一个，就是胃肠功能不好，特别是胃不好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还有人比如像我这样抬头纹比较重， 嗯， 这也是胃部功能不好， 嗯 啊，所以出现皱纹呢，你想一想，一个皮球瘪了 它才会皱吗？ 为什么？是因为里面没气儿了啊。 对， 我们老去做这个 拉皮 手术，还有一种现在特残忍一个手术，他就用那个肉毒素 啊， 把那个人就支配面部神经的那个神经给杀死 啊， 结果皱纹，你看啊，人皱纹倒是没了，但是那个脸变成啥脸了？变成一个面具脸，毫无表情的一个面具。 哎，对对对，你看有一些老年明星演艺工作者、 哦、 是吧， 我一看吓得我说这整个一个死人一样，人面瘫了以后啊，一个表现就是什么、 嗯、 抬头纹没了、 嗯、 就是瘫痪的那一侧的皱纹没了，但是你不能这个以毒攻毒啊，你这个为了减少皱纹把自个儿闹着人造一个面瘫。我看到现在很多整容的这些人啊，都是心里有很大问题的人，结果搞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钱也不少花，效果极次。 哎呀，真是哈， 嗯， 真是没法说了。 嗯、 所以呢，你看呢，我们有些时候看电视哈， 嗯、 打开电视看见有些歌唱家啊，他其实呢也是为人民服务， 嗯， 总想呢给观众朋友呢一张比较顺滑的脸。但是 我们是听你的歌，我又不是看你那样。 但是呢，你看啊，就 这样的话最后呢就弄到这个脸上是没皱纹了、 嗯、 你老觉得他表情有问题， 就是 我以前不知道哦，原来说打肉毒素本质上就是伤害了面部神经， 对，面部神经对这儿不支配了，他就没有那种紧缩的功能了， 嗯， 所以呢他就最后就没有皱纹，但是他也没有表情了，所以看到这种人我就觉得有点恐怖。 所以呢说这个叫五七，35岁的时候呢、 嗯、 阳明脉衰，就是胃啊这些功能开始变衰了、 嗯、 啊，然后面死焦，焦呢不仅仅是颜色发黄发黑、 嗯、 而且呢发脆，缺乏这个弹性和质感， 滋润、嗯、 发死堕啊。 我们刚才讲28岁的时候发长疾或者发长疾， 嗯 啊，精血足的时候那头发又长又黑，不分叉，不焦枯、 嗯、 啊，不脱落。 村里有个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嘛，说的就是。 到了35岁，突然发现早上一起来枕头上全是头发，一洗澡那头发落下来都能把那个 下水道给 下水道给堵了。这时候人就出现害怕了啊，怎么这样？脱发了，精血不足了， 嗯、 供养。发为血之余，精血富裕了才会长头发、 嗯、 是吧，精血不足了他肯定要舍居保帅啊、 嗯、 为了保证内脏的这身体的需要，他就舍这些末梢了， 对，所以 这些人就留不了长发了。 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经常是赤身裸体在这个冲凉浴的时候呢，弯着腰猫在地上抠那个下水道里面的头发的时候呢，就要提醒自己了，稍微休息一下继续回来。每周六周日晚11点到12点，梁冬和您一起打通身体奇经八脉，探讨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这里是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好了，刚才讲到5735岁以后呢开始发死堕，就是说呢头发开始往下掉了。6742岁的时候，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始白啊、哦、此话怎讲？ 刚才那个发始堕还有点补充 啊你先补充一下。 就是我刚才讲了一个胃，就是阳明脉衰，另外一个阳明脉衰呢就是足阳手阳明大肠。 嗯， 很多女同志啊到这个年龄出现一个困扰，就是 便秘 啊，拉不出屎来。 我还以为是因为他们去逛商场的时候嫌那个厕所脏，习惯性的时间长了之后就不拉了。 这个便秘的问题呢，它其实呢就是大肠，我们讲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到直肠这一段都属于大肠，它不蠕动了、 嗯、 或者气不足了，或者叫阳明脉衰。 嗯， 也就是说翻过来说，如果一个女同志能够保持自己的大肠蠕动非常好， 嗯， 这样的话她也不会出现这种面焦发堕的现象。 嗯 啊，但是现在人很多人出现一个什么问题，他治疗他的便秘，你不是便秘吗， 嗯， 那怎么办，我就让你拉呗，就开始用那些什么 开塞露啊， 开塞露啊，灌肠啊，啊这种就是强行霸道的方法，你不是不动吗，我捅你一下。还有人就是什么每天早晨我要灌一杯水，然后呢大便就有了。其实他们这些方法都是一种以伤害大肠功能为手段的，就是图一时之快，暂时大便倒是通了，但是呢时间长了又没效。还有人就吃什么这个胶囊那个胶囊，就是吃那种泻药， 嗯， 这种还是泻气，泻大肠之气。真正要治疗这种便秘的话，还要从身心两个方面去调整。你比如说这个便秘的问题，你发现没有，动物拉屎的时候很讲究的，你看猫啊狗啊拉屎，那个特别是那个猫， 嗯， 它必须找到一个特别安全的地方， 嗯， 然后呢拉完以后它干嘛， 把埋起来， 盖起来。 哎，为什么呢？ 这就是一个什么，一种安全感，就是说动物在寻找一个有安全感的地方它才去拉屎，然后拉完屎以后它怕这种气味吸引它的敌人来伤害它，所以它要掩埋。所以排便你别以为就是个大肠的事儿，人在有不安全感的情况下它不会拉屎。我们很多人处在一种极度的焦虑和那种忧愁的状态的时候，他不会拉屎。你看啊，有人出差没大便，一回家大便了。 哎，我后来的确发现呢，有些朋友要回家的路上，在摁电梯的时候就叮咚叮咚，哇、就受不了了。 对，这其实是个心理问题。 对对对， 内心不安全。啊、 对， 所以呢，你要解决他阳明脉衰的时候呢，你要解决他的内心的问题。我们中医讲火克金， 嗯， 心是火， 嗯， 金是什么呀？ 金是肺 和大肠， 对 啊，所以当一个人，我说了，忧虑、焦虑、紧张、不安的那种状态下，他下一个影响的就是肺和大肠。 嗯 啊，所以这些问题呢，都要从身心两方面去调整。调整完了以后，一个忧虑、紧张的人的面孔也不会好看啊。那个焦不是火吗？ 嗯 啊，也是外在的一个表现。所以呢，要解决这种头发掉，你看我们肺主皮毛， 对， 主毛发， 对， 肺又是筋， 对， 脱发的人呢，心火都比较旺。你看那些熬夜的人， 对， 一个是头发白，一个是头发掉， 对， 啊，就是心，我们说这聪明脑袋不长毛啊，老用心思，心火太旺的人也脱头发。 嗯， 所以呢，这个到女性到了35岁出现黄脸婆的现象的时候，黄脸婆为什么说黄脸婆？为什么现在这种小三儿、什么二奶的，这也是黄脸婆担心的一个重要原因。人到这个年龄了，生理了，这个美人迟暮，脸色也不好看了，然后呢，自信也逐渐减小了，担心的事儿、愁的事儿也多了。 嗯， 然后这种心理状态又影响到他的生理功能，生理功能坏了以后呢，又加重他心理的负担， 哇，恶性循环。 所以呢，到35岁，我们说女人到这个时候呢，应该去好好调养一下。 那个《卧虎藏龙》里面呢，这个周润发说过一句话， 嗯， 你放开手就拥有了全世界。所以这个时候啊，还是要学会适当放开。 放不下， 你放不下是吧？拿不起，放不下。 嗯， 所以呢， 拿得起，放不下，不拿也就罢了。 对，所以很多人呢就羡慕那些结了婚的女人，也不知道结了婚的女人也很痛苦的， 嗯， 是吧？因为你有了，你就怕失去了，那种怕失去比怕得不到更恐怖啊。 对对对， 对吧？啊，但是呢，在这里呢，我们要能提醒哈，其实呢，我们之所以讲这篇课文，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个电台的收音机旁边的女性朋友呢，能够更加的从容，更加美丽，更加自信，哈。 嗯，对。 所以呢，刚才面刚才讲了，稍微补充了一下，发始堕，然后呢，6-7，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始白啊。 嗯， 三阳脉，什么叫三阳脉？ 这就是我们讲的三阴三阳，有一句话叫“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对，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任何事情都分成阴和阳， 嗯， 这是叫一分为二。 嗯， 但是在阴和阳里面，我们又把它分成三个。左中右， 嗯 啊，三个层次，就是说这个是属于阳吧， 嗯， 但是它有个特别热的， 嗯， 我们叫太阳， 嗯， 有个中间热的，我们叫少阳， 嗯， 还有个叫呢，本来挺热，但是也热乎，一般热乎的，我们叫阳明。 哦， 就好像男人啊， 嗯， 都是男人，都属阳吧， 嗯， 但是我们看那里面呢，就有一个什么女里女气的， 哦， 长得是个男人样，但是说话。这个行为姿势都是娘娘腔， 嗯， 这个我们就把它叫什么阳中之阴， 哦， 管它叫阳明。中间呢有个 哦，有个人叫王阳明， 哎，对，王阳明，对， 哦， 王阳明是近代的一个极儒家，他是表面是儒家，其实他是个大道家 啊， 哦， 道家说回来 成就很大啊， 说回来啊， 王阳明， 啊， 对，他起这个名也是有道理的 啊，真的吗？ 阳明是男人中的女人， 哦， 少阳就是中比较那种中性的男人， 啊， 就是正常的男人， 不偏不倚， 不偏不倚，哎，你说对。太阳呢就是那种极其火爆的那种男人， 男人中的男人， 啊，男人中的男人，像梁冬这样的人， 你又骂我咱不说别的嘛。 所以就是这个三阳啊，就是解释这个三阳啊，三阳指什么呢？六腑，刚才我们说是阳明脉衰于上，只是它是那个， 嗯， 胃和大肠衰了， 嗯， 到了这个就是6-7的时候， 42岁 的时候，这个女人表现出来，她所有的六腑的功能都有点衰退，其他那两个阳也衰了。这两个阳包括什么呢？太阳是指小肠， 嗯， 和膀胱， 嗯， 手太阳、小肠和足太阳、膀胱，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说的少阳、胆和三焦， 嗯， 这三阳脉都衰了，所以她表现出来了。全脸的发黑发黄，还有那种干枯， 嗯 啊，还有这种气质。 咱们说到这个地方啊，绝对不带任何一丝的幸灾乐祸啊。 没有， 因为呢，这就是客观规律嘛啊。改天呢，我们讲男性的时候呢，也很惨的， 嗯 啊，就是有些时候呢，我们叫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啊，稍微聊一聊哈。就是我个人认为呢，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呢，你不要为这些感到悲哀， 嗯， 其实呢，它就是生命的本质。 但是你要了解到它造成的原因以后，你有应对的方法 啊，可以稍作迟缓， 你还能调节它， 嗯， 是吧？这个三阳脉衰于上呢，出现了面结焦、发屎白。 发屎白哈，面结焦是面整个脸都像锅底一样了。 对， 广东人吃那个煲仔饭有没有？ 嗯， 它里面就叫饭焦，饭焦就是那个锅巴， 对吧？ 锅巴就饭焦嘛。 对 对, 对。 其实呢，我们觉得饭焦这个焦呢就很传神的。 嗯。 然后中国人很了不起啊，那个一个焦字里面就又包含了颜色。又包含了脆度、 嗯、 还包含了这个水分程度， 对 啊，还包含了诸如此类弹性。 嗯， 有的时候啊，我觉得我们作为这个中国人啊，真的很幸运哈、啊 嗯、 能够用学会懂得这些汉字。 对， 然后可惜呢，很多朋友呢就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优雅和美丽之处 啊。发屎白呢，就是说一看出现白头发了， 嗯 啊，原来是掉头，现在呢残存的头发里面出现了白发了。 哎，就是说头发是先掉后白吗？ 先掉头发。 哎，我是先白头发呀。 那你就少白头。 好可怜呐、 啊。心火太旺。 太可怜了。 嗯，伍子胥过韶关，一夜愁白头。 哎、 啊，心火旺。 年轻时候还觉得自己样子太嫩，有 baby face， 所以呢还希望有一两根白头发呢，显得沧桑，这很欠扁的行为。 嗯嗯 啊。 这到这个年龄段了，我们就说女性更要照顾好自己的这种消化和吸收的功能、 嗯、 啊，这就是我们讲的六腑的功能。我们经常说消和化，其实消和化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所谓消呢，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说冰雪消融， 嗯， 冰， 嗯， 大块冰固体吧， 嗯， 它消成水了， 嗯， 但是呢，它还是水。 嗯， 然后呢水呢再加热变成气了，但是它还是水， 嗯， 是吧？ 嗯， 它是一种物理变化、 嗯、 形状的变化， 嗯，从固体到液体，从液体到气体、 哎、对，它还是水。 嗯 嗯，比如说我们吃猪肉， 嗯， 哎，我一块大肥肉，大块猪肉， 五花肉， 哎，五花肉、 啊、 吃到嘴里，我把它嚼碎了，然后经过胃， 嗯， 又把它磨成乳糜状的， 嗯， 但是你就磨成再乳糜状，它是还是猪。 对， 这叫消，对吧？我吃根冰棍儿啊，吃个冰块， 嗯， 吃到嘴里呢，然后咽到肚子里，然后呢它化成了水，这也叫消。 嗯， 所以呢这吃口菜嚼碎了磨碎了，这都叫消。 嗯， 所谓化呢是指质的变化。 嗯 啊，就是说完全从性质上改变了。 嗯， 这个过程呢是在小肠里面完成的。小肠呢 胃只是负责的消，实际上 消，哎，我们整体来讲它是负责消、 嗯、 啊，你比如说它分泌一些胃酸啊，它把这些纤维状的东西好好的能够磨碎了。但是到化呢，我们黄帝内经在以后讲那个脏象的时候，他会说小肠者受成之官，化物出焉。 嗯， 哎，就是在这个小肠这个容器里面完成了一个质的飞跃和转化，猪肉变成什么了？ 人肉。 猪肉变成人肉。 人肉叉烧包。 这里面这个化的过程是靠谁来完成的？ 嗯， 靠酶。 哦， 消化酶啊，我们把消化酶叫催化剂嘛。 你要消化酶，那英文叫什么？ 英文叫 enzyme， 就是酶。 太有文化了，会说英文。 这个酶呢，它是由我们讲的胆和三焦来分泌的、 嗯嗯、 但是呢这个酶啊对温度特别敏感。 嗯， 温度一低，酶就不工作了。 嗯 啊，所以呢，当一个人的小肠的温度低的时候，我们吃很多东西就不化，或者叫过敏。 哎，你们吃海鲜呐、啊，吃蟹呀、啊，吃那个鱼生啊， 哎，这些都出现过敏、痒啊，什么这个身上起疹子，这都是叫不化。就说那些液体蛋白没有很好的转化成人，就变成了过敏源。被你吸收到体内呢，你就会出现过敏。 嗯， 所以这种我们经常说人呢要心肠要热， 嗯， 是吧？小肠温度一低，人的这个化的功能就完成不了。 嗯， 所以女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面结焦，出现这种脸上长黑斑啊，这种就是因为胃肠的温度太低了。所以对女性，她本身属阴，我们要更要照顾好她的六腑的功能，让她的胃热乎点，让她的小肠热乎点，最后呢让他六腑的功能不衰。这时候的女人别说到四五十岁， 到六七十岁他脸色照样是面如桃花。 哦呦，然也然也。所以为什么中国古代啊、 嗯、 人家那女生都穿这个肚兜的， 哎， 他用肚兜来保护自己身体啊，这个尤其是脏腑这个地方比较暖和。 腑 啊，尤其腑啊是比较暖和的。稍微休息一下，让我们怀念一下肚兜啊，回来再走。 从医学到哲学，一样的黄帝内经，不一样的新鲜观点。梁冬、徐文兵一起发现中医太美。 是的，刚才讲到了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死白，说的呢就是由于三阳脉就是包括我们的肝胆这个经啊，是吧？ 不是，六腑 啊，六腑的这个脉啊。 具体这三阳，我大家只讲一下，就是胃，胆、三焦。 胃胆三焦 啊，小肠啊，膀胱 啊， 还有大肠。 对对，讲到这些都是女青年呢、啊、就是说有些时候呢脸上光没有光泽不漂亮了，不要只是往脸上抹东西填东西敷东西，更重要的是要调节自我肠胃。 对这个女性的保养来讲呢，尤其要注意什么饮食的这种温度和性质 啊。很多女青年喜欢吃冷饮，其实非常危险， 而且吃冷饮都我见过的啊，不要命的，就是看一个韩剧，然后边上放一桶，那真是叫桶啊，一桶冰激凌，就在那儿吃，吃完了韩剧还没看完，那一桶冰激凌 再吃一个西瓜。 我治的其中有个特有名的一个我的一个病人啊，他说他病了以后怎么落下的病，他从那个上海那外滩 啊， 大概有十多里地吧， 嗯， 他这个一路上都是在吃冰激凌，就吃了一路，就那么冰。为什么女孩子爱吃冰啊？ 嗯， 其实呢，就是说，当一个人的胃消化不好的时候，他就胃，比如说停这儿不蠕动了， 嗯， 吃的东西不往下走，这时候出现什么问题？就是上面他觉得热燥，可是呢，你摸他胃以下都是冰凉， 为什么他会觉得胃上面就会热呢？ 你讲，你堆一堆东西在那儿， 嗯， 过一段时间怎么着了？发酵了吧？ 对， 发热了吧？ 对， 就是一样的。他打个嗝，他脸上会长出包。口腔会长溃疡 啊，他老觉得自己上火了。 哎，他老觉得，然后呢，拿吃冰的，就是物快其心，吃冰的、哦、就瞬间解除这个好像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但是越吃越重。 所以很多女青年脸上长暗疮啊，经常长各种斑呢，他们老以为上火，老想吃西瓜来弥补，我觉得这是越吃越反对啊。 往往这种长暗疮的人，他脸上长暗疮吧，手脚是冰凉的。他就不关心他这个手脚冰凉，他就关心他脸上长了个包，然后拿那双冰凉的手去挤脸上的包，这倒是阴阳平衡。所以女性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这种饮食的这种温度，还有呢，就是他本性，他尽管是温的，但他本性是凉的东西。 比如什么东西是那种？ 比如说牛奶。 嗯。 啊，我们说牛奶，我告诉大家，牛奶是给孩子喝的。从道法自然的角度啊， 嗯， 你看哪个动物长大了还回去跑回去喝他妈的奶，只有人这么干， 嗯， 啊，人妈没奶了还要喝牛的奶，是吧？ 嗯、 因为什么？孩子是什么？纯阳之体，生长发育极其快，这个牛奶是特别阴寒的东西，正好这个纯阳之体碰上这种纯阴的东西。一结合正好。 我有两个问题，徐老师、 嗯、你说， 第一，你说这个奶不就是血的一部分吗？对不对？ 对。 那血本来应该是热的，我为什么奶又是阴寒的呢？ 我跟你讲，咱们都吃过火锅、 嗯、 涮过鸭血， 对， 还吃过血豆腐， 对，毛血旺， 对，你吃完那个你拉屎什么颜色？ 没认真看过，因为还吃别的，我还吃毛肚什么的，混在一起了啊。 黑的。 是吗？ 痛风的病人最怕吃毛血旺 啊、 哦、这种内脏血的制品都是阴寒的。为什么阴寒？就是说你消化它的时候，你要消耗你很多的阳气和能量，所以叫它阴寒、 啊、 你不能拿一句水是热的，那我的病人还说呢，我把牛奶煮熟煮热煮开了喝不就热了吗？我说你要吃冰镇辣椒，你就是冰镇的它也是热的，你牛奶煮开了它也是凉的，消耗你的阳气啊 啊！ 所以你数一数小孩子的心率 啊 多少？ 不知道， 不知道，没数过。 没， 我告诉你，小孩叫纯阳之体，一天欢蹦乱跳，不知疲倦，心率都在90以上，特别热。你再数数老年人的心率， 也没数过， 没听说过要加什么起搏器吗？ 哦、 啊，为什么心动过缓，阳气不足了？ 哦， 你拿这种阳气不足的能力去 喝那种极其阴寒的东西。 所以很多老年人喝牛奶其实真的是很不对的哦。 商业阴谋， 绝对是商业阴谋。 对， 是是， 我在美国待的时候，那种杂志的封面都是电影明星嘛。 嗯， 喝完一杯牛奶，这儿留个也嘴唇边留个白印儿 啊，好像很好看。 喝完呢，就是说 ，Do you milk？ 你喝牛奶了吗？ 对， 它是一种牛奶协会背后这种产业的推广。其实美国人得的那种肥胖症、高血脂、糖尿病，全是跟过度喝牛奶有关。 哎，那我就想问呢， 嗯， 总体上来说，你看这个欧洲人的这个人家的这个平均寿命也挺高的， 嗯 啊，人家也喝牛奶。而且人家从小就喝到老死都为啥一再喝，那为什么美国人都欧洲人外国人就还不错呢？ 我告诉你，他喝不了牛奶人都死了，都淘汰掉了，留下的都是能耐受的。你别拿欧洲人说，你就拿日本人说， 嗯， 日本人东方民族吧， 对呀、 啊，以前也不喝奶， 但后来人家长高了， 二战以后日本人开始喝牛奶，是吧？ 对啊、 长高了，体质，日本人推行什么每人一杯奶什么这个，而且你生完孩子以后政府免费补贴给你喝牛奶。 嗯，对、啊， 是吧？长高了嘛、啊？但是你到日本看看，日本人几乎95%的人都是什么病？花粉症、过敏。你到春天一看，到日本一看，每个人都戴小口罩，全是花粉过敏。 嗯、 另外， 花粉症和那个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了。你知道过敏很多都是一个是花粉过敏，一个是吃东西过敏， 嗯， 都是异体蛋白，你受不了。 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抑郁自杀的问题，日本人最高。 嗯， 阴寒的东西化不了，最后集结成一种负面的能量，积聚到内心，就是心寒齿冷，就是觉得活得没意思，就是要死。所以说你要喝牛奶，拉出去吐出去，这还算好，就怕呢嘛，越喝越胖，越喝越阴寒的东西越多啊、嗯，这就是我们讲吃的东西太寒了。 嗯， 牛奶你可以拿它去洗脸、去泡澡，但是你喝进去以后消化不了的话，那就是治病的。还有一个网友给我留言说啊，孙思邈不是说提倡这牛乳吗？有营养、 嗯。 我告诉你，那个年代谁能喝上牛奶？ 大富大贵的人。 对，那就是给穷人平常不喝奶的人得病了，喝点牛奶当药用，那有滋补的功效。 嗯， 我们专门有个五汁饮，就是人在大病一场失去了很多体液以后，我们配上五种这种，比如说甘蔗汁啊、牛奶啊、荸荠汁啊这些。就是好被人吸收的这种植物的或者是动物的这种液体来喝，这是当治病用的特殊情况。 你刚才说的那个鼻涕是什么东西？ 马蹄 啊、哦，马蹄啊、哦， 不是鼻涕啊。 对对对对对，我特别要强调一下啊，绝对，因为有很多人呢，不以前那个说那些有一些人治病的时候还喝一包这个小孩子的尿吗？所以我以为你们中医有些时候干加点鼻涕在里面。 哎，童子便是药， 是 啊，我们叫回龙汤。 是、 嗯、对治疗淤血效果特别好，所以这个牛乳的问题一定是它是临时暂时当药来喝的，绝对不是每天当水来喝的啊！牛奶喝多了得病的人真是不在少数。 如果非要没办法要喝牛奶了，有什么办法？ 加中药。 加点什么中药、 啊、很多人对牛奶过敏， 对 啊，现在医学说乳糖不耐受，喝完牛奶就肚子胀啊、打嗝啊、放屁、拉肚子，怎么办呢？就把牛奶的阴寒给它化一下，我们在牛奶里面加点一种热性的中药、 嗯、 你可以加点干姜、 嗯、 你可以加肉桂、 嗯、 也可以加碧柏，碧是草字头一个毕业的碧、 嗯、 啊，柏是草字头一个拨弄的拨， 估计很多人也找不到的，就算听懂这两个字还是加姜比较好 啊，碧柏啊，加一些热性的药，这 样姜嘛，对不对？姜是不是可以？ 干姜，生姜不行。 哎，为什么同样是姜，干姜和生姜又不一样呢？ 干姜是经过特殊炮制的，就好像我们吃这种蔬菜和干菜区别一样。 嗯， 它把它里除了把它里面水分榨干以后，它还经过那种在火上那种烘焙， 嗯， 所以它的热性更加提高了。 哦，那我们在家里面也没有干姜，也没有什么那个碧什么柏， 桂皮 也没有，怎么办？ 那别喝了， 我就只能不喝了，是不是？ 真的，我就不喝，我也没觉得我缺什么。现在人家说啊，一不喝奶就缺钙，我告诉您，那都是商业阴谋， 就谎言讲一千遍， 啊、就是讲一千遍缺钙。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一做广告都要补钙，补钙，凭什么呀？哪儿我们哪儿缺？自然赋予我们吃的东西什么都有了， 嗯， 干嘛要额外加呢？这跟吃化肥没什么两样。 哦，所以在缺钙和缺心眼方面，大家做自我选择吧。 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上古天真论。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是的，我们刚才讲到了六七七七啊，说的六七就42岁，讲到七七呢就是49啊，49岁的时候叫人脉虚，太冲脉衰少，天鬼结，地道不通，故行坏而无子也。就是说女性啊，到了47、49岁的时候呢，就比较问题呢就比较稍微严重一点点了啊。大家不用感到担心，因为呢人都是这个样子的，这是生命的这个进化规律嘛，我们当学习学习一下就好了啊。 对， 七七 是虚岁49岁的时候呢，人会出现我们叫闭经或者叫绝经， 嗯， 也就是说月经不再来了， 嗯， 而且呢就是也就没有了怀孕和生育的能力了， 嗯， 这也应了开始皇帝问的那句话， 嗯， 人年老而无子者，财力尽也，将天数也， 嗯， 也就是说到了进化到就是活到七七49岁的时候呢，女性会因为三个原因出现这种不能生育的这种结果， 嗯， 第一个原因热脉虚， 嗯， 热脉虚的原因就是什么？肾精不足，化生不了元气， 嗯， 而这种元气入脑以后，推动你产生那种天鬼， 嗯， 所以呢，热脉一虚推动不了了，那么天鬼就结了， 嗯， 没有了，用 完了，就是说类似于像雌性激荷尔蒙激素 就没了， 对。 另外呢，太冲脉也不足了， 嗯， 就是说我们说女性来例假呢，就像一个波浪一样，它有固定的周期， 嗯， 啊， 嗯， 像潮汐一样，潮汐也有它的固定的。周期，然后呢，太冲脉衰少以后呢，本来该定时来的，我们说28天来了例假呢，结果呢，开始是出现紊乱， 嗯， 哎，有一两个月就不来了，或者3、4个月不来了，或者呢日子也不准了，到最后干脆就没了， 嗯， 啊，这是它的正常的一个自然的生理现象， 嗯， 我们现在呢看到的很多人呢，一个是出现早衰， 嗯， 什么叫早衰呢？没到49岁，36、7岁，闭经了，不来例假。 有那么早吗？ 我现在都市的白领，我治的病人里面有很多是这样。 哦，高级女白领。 就是有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啊，其中有个病人呢，就是他主持出版一种杂志， 嗯， 但是他印杂志的时候，突然呢印咱们国家一个地图，把台湾给落了。 啊， 嗯。这是非常 严重的政治错误， 政治错误，所以当时就要停他的刊号。 嗯， 他作为一个杂志的社长或者主编，那是他的饭碗。从经济上、这个心理上、这个 整个人生 上，等于是他才那会儿才35、36岁嘛， 啊， 等于是个挺大的一件事儿。经过了一番运作，最后就是检讨啊或者怎其他，最后还是把这个刊物没停啊，继续就做了。但是呢，他从那件事不来例假了，所以我们说精神，本来是精是神的物质基础，是吧？ 对。 但是你记住，同样，精是哪来的？精是也是神推动元气造出来的 啊。 当一个 互动力量， 互动力量。 嗯。 所以当一个人受到很大的精神刺激以后，夸这个神受伤以后，那精就不足了。 嗯。 孩子，女孩子，比如说高考失利，然后呢，很伤心的痛哭一场。不来例假了， 嗯， 还有人失恋， 嗯， 还有人就是因为这个婚姻的问题， 嗯， 这些精神的创伤都会导致女性出现月经的紊乱， 嗯， 所以现在早熟的人不少，但是我告诉你，早衰的人比比皆是。 早熟的人也会比较倾向于早衰吧？ 我们说那个歪瓜烂枣为什么好吃啊？ 为什么？ 因为它早熟。 为什么歪瓜烂枣就会早熟呢？ 哎，这就是个问题。记住，就是老天造的程序 啊。 当他的身体或者心理受到伤害以后，他就本能的去繁殖后代， 嗯， 提前熟， 嗯， 提前熟，提前把这个事儿干完 了， 干完了。人也是这样，孩子受到身体或者心理的刺激以后，这孩子表现出来的也是懂事早，发育早，早熟，然后接着就早衰。我们吃歪瓜烂枣，就是因为了。想觉得别的都还没熟，他先熟了，但是前提他是在歪和烂，他受到伤害 啊。那是不是那些 哎人也是一样？ 女性嫁给一个歪瓜裂枣，生的小孩还不错呢。 这就是一个早和晚的问题。 嗯， 但是这里面呢，我们又意识到了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人呢，本来到了这个周期了，就是该绝经了。 嗯， 但是呢，他觉得好像来例假是他还年轻的一个标志。所以呢，以前十几年前从西方到东方都流行一个叫什么雌激素疗法。 哦， 本来绝经了吧？哎，吃雌激素，还让他 继续来， 继续来，就是说好像还哎，人家还说是补钙，就是保持钙不流失，然后就给人这么吃。本来四十多岁、五十多岁了，他还靠吃雌激素来维持他定期的，我不能说他是例假， 嗯， 只能说他保持他定期的 放血， 放血啊。我记得93年，我那会儿在东直门医院那个负责外宾门诊，我有很多外国病人，包括一些外国病人，就是一些女病人，他们就问我，就说我本来有这种更年期的症状， 嗯 啊，那就是红热，哗一下就热了，然后 易怒 啊，易激热，易怒是吧？然后还有盗汗，这些更年期的症状，他们西医怎么治呢？就是用雌激素，哎一吃，好像呢就平稳了。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我不赞同这样。为什么？这是违反自然，自然告诉你该绝经了，你非要通过人为的手段让他接着出血，这是不对。但是人家受的那个教育不可能接受我的观点， 嗯， 但是十几年以后，15年了到现在， 嗯， 你看现在医学又开始否定他这种疗法， 嗯， 为什么？他们突然发现用这种雌激素疗法诱发什么，诱发乳腺癌。 为什么会有乳腺癌呢？ 我不管它长什么癌， 嗯， 我只是说这种方法是违反自然之道的， 嗯 啊，起码你是在透支你的肾精， 嗯 啊，这种雌激素对乳腺癌的这种刺激诱发作用，现在医学已经证明了，所以很多人乳腺癌以后呢，已经得了乳腺癌的人，防止乳腺癌再复发、再转移，就是用什么药？ 嗯， 用抑制雌激素的药， 嗯， 就让他不来例假了啊。这就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他们在这么反复的否定自己，或者是在进步。但是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我有什么先见之明？ 嗯， 我只是告诉你，任何违反自然的东西，对你的身体都不好。所以这种雌激素疗法呢，也是。对这个女性到治疗更年期的，等于说这么一个小的插曲。 嗯， 另外我们再说一下更年期综合征的治疗。女人到了更年期以后呢，容易出现几个状况，一个是更年期出现抑郁，活得没劲，要自杀。 嗯， 啊，这是更年期容易犯。另外就是你说的那种更年期出现那种狂躁、易怒。 啊，小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被更年期的妈打，这是经常有 的 事情。 哎，经常的更年期。当更年期碰上青春期， 哇，天雷公动地火，好可怕呀。 那时候就老公当爸爸当老公的人受罪了。 哇，当爸爸当老公就夹在中间。 哎，中医认为是什么呢？就是说到了更年期呢，其实是女性由阴转阳的一个过程。 嗯， 你看啊，过了更年期，顺利度过更年期以后，到下一个7、8、56， 嗯， 公园里面欢蹦乱跳的不是老头， 全老太太， 全老太太。本来是个阴性的，经过更年期这个拐点以后，一下变得阳性出来了。 哦， 男人也到56， 嗯， 阳气很足的，欢蹦乱跳的啊，力大无穷的一个男人，过了56，向阴转了。 啊，变得沉默， 蔫了 啊，看电视剧爱哭啊， 计较，小心眼， 诸如此类的事情就发生了。 所以怎么能帮助女性或者男性度过更年期呢？是中医的一个强项。我们认为他之所以出现那种烘热、盗汗、易怒，还有一些疼痛或者抑郁的症状，就是说很多人是因为体内还有淤血没有排干净。 哦，那怎么排呢？倒吊起来拍一拍胸脯，就那小孩子倒就啪一拍，胎毒排出来那种。 那小孩， 嗯， 这老太太让你拍死他也出不来。 那他怎么办呢？ 我们中医一般用一些先去邪气，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药啊，让他把那些恶血淤血出来。另外呢， 用什么药？比如藏红花什么的。 哎，藏红花可以，但是像他出现这种虚热，就是手心发烧啊，或者是盗汗啊、烘热这种偏热的，我们用一些凉性的活血药，比如说赤芍啊、丹参，有时候也用鳖甲。 就是说通过这样的调理使他平稳顺利的度过更年期。还有人更年期表现就是睡不着觉啊，折腾来折腾去。所以呢这时候呢他尽管是一个人显著变化的这么个阶段，但是呢如果你很健康平稳的度过它，女人等于什么，活出来了，她摆脱了老天赋予她的怀孕生子抚养哺乳的这么个沉重的负担，开始什么、为自己活了。 对， 所以很多人她女性她做妈妈做做妻子的任务到此。 那是不是到这个时候这个女性迎来的第三次的离婚高潮？ 离婚高潮也好，或者是不离婚高潮，但是女性到这会儿是一个觉悟的高潮， 嗯， 为自己活着了， 嗯， 而且呢女人的寿命比男人都长。 这个问题太大了、咱们是不是应该留到下一次再讲？ 对对对， 薛老师，这个今天呢跟您聊了一下之后呢， 嗯， 突然发现呢其实做女人真的很不容易， 做男人也不容易。 对， 都易， 到下周的时候我们再继续深刻的聊一聊， 对， 做男人究竟有什么多不容易。好，今天呢和徐老师聊得非常的愉快，每次和他聊天呢、我都觉得不是工作而是学习、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 彼此彼此 啊，他可以百度一下徐文兵，徐也是徐徐到来的徐是吧是不是徐徐到来的 双人徐、 哦、是双人徐，徐徐到来的徐、文呢文化的文，兵 士兵的兵， 士兵的兵，到徐文兵的博客去看一下。同时呢也要提醒各位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我们今天聊的纯粹是根据黄帝内经上的这个理论上来聊的， 做一个解释啊，它是否呢符合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啊，不大一样、 对，因为 希望大家呢就是作为一种参考批判的接收， 对，批判一下 啊。我们讲，我讲的时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呢，也欢迎各位不要留情面，批评指正。 对，但是不要进行人身攻击。再激烈的学术探讨也是高尚的，再温和的人身攻击也是卑劣的。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国学堂之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之黄帝内经之上古先真论之女性的 生理 啊 生理周期。 感谢徐老师，感谢听众朋友， 谢谢大家，再见， 姑奶。